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就是人民超市荔枝角 D2 实体店，大家睇个环境咪好宽敞先。咁当然啦，就是好多嘢卖啦，嗱，大厨系列、腊肠、李朝产品、汤，咁就系当然有猪啊、冬菇啊呢啲嘢啦。新嘅咧就仲有好多嘅零食嘅，大家可以嚟买各种各样嘅零食嘅。仲未陈设好啊，嗰边仲有啲日常用品啊、药啊嗰啲嘢都有嘅。当然唔少得嘅就系好多嘅冻肉啦。我哋嗰啲韓油嘅火鍋片啦，即係我好難同你講咧，我哋嗰啲嘢咧係抵到咩程度？舉個例咧，即係法國無激素春雞，呢只係個名牌嘅法國無激素春雞，一隻一蚊，係冇要求嘅，唔需要你買另外其他嘢嘅，你就行入嚟一蚊買呢只雞，只要登記成為我哋嘅會員，同埋喺 Facebook like 我哋就得噶啦，係咪好震撼咧？我偷偷話俾你聽咧。就有七八样嘢咧，都系平到咁犀利嘅。 开幕独家优惠，仲有特级花菇一斤，特价68；十二安士西兰扒每块原价69，特价30；250克前肉眼一加加韩牛火锅片，原价270，特价168。冬天孖宝大厨系列古法五蛇羹，每盒原价230，特价158；红烧白毛羊。每盒原价200，特价148；500克二人前韩牛肋骨，每盒特价128；350克二人前布谷奇汁烧韩牛，每盒特价98。两款产品都会送韩式蟹王酱一盒，其他特价产品包括大厨系列腊肠、虾子面、养生汤包同多款冻肉，都以深水埗清仓价发售。 大家记住啦，呢14日咧系。一蚊， 喂好啦， 唉，喂啊，今日我哋 化身台睇到阿萧啲啲嘢真系啊，好嘢，萧生真系果然真系好嘢啊 ，crossover 啊嘛， 好嘢，犀利犀利， 即系呢个萧光普照吓，唉，喂，咁好啊，今日我哋有阿明过嚟，系， 大家好，大家好， 即系阔别咗咁耐，我哋差唔多系， 其实都唔系好耐啫， 我哋有半年啦，三个月啦咩？三个月咋？ 系咪不知不觉咧？ 系喎，啊系， 其实第三个月啦， 你。 你一日不见如 你离开咗咁耐，我就帮你顶咗个节目嘅时段咁耐，其实都系啊。 而家变咗转咗啊嘛， 转咗 无神论啊嘛， 冇个 叫无神论。 系啊，你有冇听啊？ 诶，有听少少啦， 有听少少嘅。 阿冇个主要听下肚啦。 哎，咁啊好啦，咁啊， 我谂住呢一节俾你表演噶。 我冇乜表演噶，我而家都话咗患咗呢一个监狱后遗症。 喂，咩监狱后遗症？ 系咯，咩叫后遗症？ 我去探佢。 系。 佢每一次咧，第一次我同欧乐轩咧，佢就讲咗大概系1/3嘅嘢。 啊，即系做节目咁样样噶嘛。 系啦，咁跟住咧有一次咧就系我阿达加尹兆坚， 系 佢系讲1/4。 哇！ 我哋都唔敢讲啊。 即系你等于做咗 一条友喺度表演， 咁几好啊！ 好手弄姿啊，大佬。 1/4，1/3啫嘛。 你又平时食饭 4啫？ 你边有咁多人听你讲嘢嘅啫？即系你等于喺入边好多题材咁样样，做咗呢个。 唔系，其实系因为咁你见到老朋友嘅，咁梗系开心噶啦，系咁倾偈，佢哋咁即系山长水远嚟探我，梗系好开心噶啦。 喂，唔得，你诶一出嚟咧，你第一日咧即刻杀到去呢个 D100嗰边，大佬你搞咗成个礼拜先到嚟我呢边，系咪要有翻俾翻？少少甜頭係去 compensate 翻先，譬如好似嗱，你話你練得咁犀利啦，你係咪應該面鏡頭面前露下嗰八嚿腹肌咧？ 冇八嚿，冇八嚿，冇八嚿，我一定修正嘅，冇八嚿。有隱形嘅兩嚿，有4嚿就會好少少嘅，即係有如果有個形咁樣嘅。 O K， 係啦，即係嗱，好簡單，你覺唔覺得真係瘦咗先？ 係 啊嘛。 唔係嗱，咁講嗱，你出嚟嗰日咧，我即係睇住你出嚟嘅，我見到你真係容光煥發，真係變咗一個。嗱，我覺得你哋嗰個唔係話氣色咁簡單啦，係成個氣質都唔同曬。 係 你成班人， 即係你所以搞到你都有好有興趣坐㗎。 唔係，但係你， 喂，但你话入 你肥啦，咁紧要。 你话入面又有好似我咁，喂，点样似我发先，大佬？ 系真系好似你，唔系讲笑，系瘦版嘅 Anthony 系嘛？瘦 版真系好似好似。 唔系，但我瘦版嘅时候，有啲人话我似呢个谢天华噶。 哦，系啊 ，OK，OK， 唉，你真系，喂，咁但系就喂，我想知道啦，因为你喺入边咧就写咗好多信嘅，其实就 系啊， 咁啊，亦都系睇好多曼德拉啦，同埋呢一个刘晓波嘅著作啦，咁啊，尤其系即系讲佢，即系我觉得呢个系扩阔咗大家嘅视野，你咁样讲嘅时候，因为其实我哋都知道。喺民主嘅運動上面呢，其實香港人好渺小嘅。 嗯， 係啦。咁啊，你話即係你睇咗好多著作啦，其實你相比之下，其實喂，你嘅付出都唔係啲乜嘢，係咪？ 微不足道係咪？ 係微不足道。 咁絕對係，絕對係。 咁我覺得即係好難得有話，即係你雖然係一個好痛苦嘅時刻啦，但係其實都係一個比較難得嘅時間呢。 係咪好痛苦先？ 其实都唔系啊，唔系痛苦就系第一样嘢就系你同即系你同你的所爱 系 隔住，就好多嘅信息嘅来往 系 会好迟嚟嘅，系你迟俾佢，佢系要四日之后先收到。 哦 ，OK， 啊佢俾你嗰啲又系四日之后先收到， 有时制嘅 一系啦，一个即系一个礼拜或者可能要两个礼拜先可以见到一次面，咁呢啲即系。即係呢啲咪就係嗰種苦悶咯，而你日日又係見嗰班人，日日又係嗰個地方出現。我試下俾下你，你三個月喺呢一棟大廈裏面，我俾你周圍走啊，但你唔准出呢個大廈，就喺呢三個月，你都嘔啦，係咪先？ 唔係，我覺得我睇阿銘嗰啲信咧，其實俾我嗰個比較大嘅衝擊咧，就係其實我覺得係一件好難做嘅事情，其實我覺得你做得到就係其實你係向身邊嘅人傳道，即係你唔即係你講家人上面，即係我聽翻好多，即係會留意翻啦。其實尤其係你同老豆啊，即係以前嘅嗌霎啊，或者係即係你女朋友嘅家人嘅嗌霎啊，即係尤其喺政治上面嘅政見嘅即係不同啊咁樣樣。哇，我覺得呢啲係嗱，講真，我哋自己一個獨立嘅平台裏面，揾同好或者揾一啲即係意見相近嘅人去講返唔同嘅嘢，即係我哋所講嘅圍爐啦。咁呢個係唔難，咁但係問題我覺得係即係係好困難嘅，尤其你對身邊嘅人呢去講呢啲嘢。嗱，你雨傘運動都係嘅，大家都知道嘅，其實係點解屋企人成日嗌交啊，係咪即係呢啲乜嘢你要說服係好困難。但係當呢一啲事情係喂是我哋身边人要付出代价嘅时候，你要面对嘅时候，哇！我觉得呢个系系好难啦、啊，呢、這个系，吓 少少。 所以呢个系好佩服你嘅，其实系。 唔系佢有啲传道员嘅性格噶嘛，佢。 你唔使佩服我噶，你佩服我啲屋企人。 系， 我觉得呢个就系更加咩啦，即系更加一个事实添。 我理解佢嘅性格，佢系会同屋企人系讲呢样嘢。 啊， 亲戚朋友嗰啲咁样咧，即系尤其是系唔信嗰啲友。 系。 我就从来唔会嘅， 嗱，梗系啦，呢个 我费即系费叉事同你讲啊， 你有啲傲气啊嘛， 系啊，你明啊，明唔明啊，算啦，咁样嗰种啊，你喺度嘥气啊，但系佢系会嘅， 系啊，呢个我觉得系 不厌其烦， 呢个我觉得系好 唔明，讲到你明为止 ，yes， 呢个系要好，我觉得系， 唔系，不过我觉得我唔系话我唔系话讲嘅，我系通常咧我系自己做嘅，即系譬如佢 action speak louder， 系啦，因为佢系自己观察嘅 ，OK， 你做咗啲乜嘢，我平时喺出边点样搞咧，佢哋都会有睇。虽然佢多多佢梗系话佢反对你噶，但系佢又会睇你啲嘢嘅，因为佢人始终佢都系你嘅屋家人啊，咁佢都会睇你啲嘢嘅时候，佢慢慢咧，佢觉得你又会坚持嘅，你坚持而你做嗰啲嘢唔系坏嘅事嘅话咧，咁佢慢慢佢就会谂下你喺度做紧乜嘢咧呢条友咁样，咁慢慢可能咪有佢自己有个转化咯，其实就系咁啊，其实基本上每一个人即系系咯，我觉得都系， 不过你唔系大哥嘛系嘛， 我系大哥。我可以系可以唔系 ，OK， 系啊。 咩叫可以系可以？ 即系你话屋企个辈分。 因为我其实我仲有一个阿哥同埋两个姐姐。咁但系如果以我妈咪嚟计嘅话，咪就系我大哥。 咁啊，梗系唔系大哥啦。如果咁样理解。 但系我咁我哥哥嗰啲唔系同我一齐长大噶嘛。 因为如果你细佬咧，系会差少少嘅。因为咧，大佬就 系 opinion leader 嚟噶嘛。喺我嗰个年代，佢咁佢博我咩啫？咁我做咩佢都费事问啦，亦都费事同你讨论啦， 系啊， 系啊，佢会差少少，所以佢有需要做呢个传道员嘅角色去说服佢屋企人都需要啫。 系啊， 喂，你讲起传道员啦，今日有俾张相啦，你系咪可以攞到出嚟噶？ 咩相？哦，系有嘅有。 今日咧嗱，有一张相咧，我就俾咗啊 Anthony， 點解我就俾咗呢張相佢咧？其實咧，我就想去。 我以為你想做 bad job 喎。 唔係 bad job， 我係想講，我係想講一件事嘅。係。咁呢張相係咪可以 show 出嚟 ？show 到啊！ 絕對可以。 係嘛？嗱，呢張相咧就係喺九二七嗱，九二六咧就入去公民廣場，九二七咧。就係、是、即係喺公民廣場啦。嗱，你睇下張相後面呢，其實已經係警察嚟嘅。咁而家呢，前面呢就有嗱我啦、周永康啦、同埋阿陳武輝啦，咁隔離嗰個係余家衛啦，呢就係等拉㗎啦，已經係。咁點解我攞呢張相出嚟呢？唔係想講其他即係啲咩無謂嘢，而係呢成日都有人袁國強啦，我喺監獄裏面就聽到佢哋講啦，聽到袁國強也好，或者係林鄭月娥也好啦。我哋呢唔係政治檢控㗎。我哋嗰啲嘅檢控呢都係講真憑實據嘅，都係跟即係全部冚唪唥呢，我哋係有根有強嘅。嗱，而家呢一張相呢，就你見到中間個有個木頭叫周永康啦。咁佢呢就係、是、已經係因為呢單叫公民廣場案啦，佢就係被判呢個七個月嘅監禁嘅。咁但係呢喺呢個木嘴周永康隔離呢，亦都有兩個木嘴呢，一個我，一個呢就叫陳浩輝。 冇事嘅你兩個。 嗱，我哋兩個呢，我哋當日呢度全部冚唪唥呢係被捕嘅。咁但係我哋兩個呢，或者甚至其他所有嘅人呢，後面嗰啲呢係全部都冇俾人告過。有拉，但係佢係冇告。淨係揀咗三個啫，最後。就係、是、周永康啦、黃之峰啦、同埋羅冠聰。即係老實講，你講證據的話，而家嗱呢張相就係證據嚟㗎啦。你特區政府係可以拉我㗎，而家拉都得㗎，你刑事期即係冇嗰個追訴期限㗎嘛。不過呢，我一定會問你一個問題，就係點解你而家先嚟告我？但如果你唔告我，你都要面對一個問題，就係點解你係揀周永康嚟告，而其他嗰啲咧冇分告？嗱，呢一個肯係好清楚。OK， 轉翻到啦，係啦，呢、這個咧，我覺得係一個係好赤裸裸嘅 政治。呢個問題咧，九二年嗰陣時候咧，我哋都問過。咁嗰陣時候咧，啲大狀咧，即係你相信嗰陣時候啲大狀係幫我哋，佢都話咧係有個寧縱勿枉嘅原則。喺普通法裏面就話，即使我同你同阿 Anthony 加阿龍四條友去打劫都好，但係佢就係揀告你，係得嘅。因為點解咧？佢可以話我唔有足夠證據告 Anthony 過陶君衡同埋過龍啊嘛。咁你可以喺法庭裏面嚟 Martin 嗰陣時候同我辯護嘅時候咧，佢就攞呢樣嘢嚟串一串佢。但係呢個唔係一個 defend 嘅理由。你都可以玩下佢，即係喺政治上，但係喺普通法， 即係你想講話case state 嗰個問題係咪？即係你話因為佢係政治檢控，所以我要終止聆訊。 佢冇申請呢樣。 係啦，咁 Martin 嘅即係你嘅意思就係話咧，呢、這個理由咧就難啲嘅咁樣。但 係 其實 呢個唔係一個 defend 嘅理由，亦都你只可以去隔佢，即係喺政治上或者係喺成個檢控上。 而家我都喺政治上隔佢咯。 同意啊。 係咯。 系啊， 你讲到咁牙斩斩啊，同啲学生讲，完全唔受呢个中央干预嘅，我哋，我哋冇政治嘅考虑成分嘅。咦，你话俾我听，咁点解会咁咧？点解会出现呢个情况？好清楚嘅、哦，咁而家佢哋坐紧噶啦，我哋后边嗰扎全部冚冷，冇事啊。咁你点啊？ 因为嗰三个人系有 provoke 嘅成分， 系， 同埋有 take initiative 嘅成分。 唔系，而家周永康佢其中一个系非法集结啫嘛。非法集结佢唔需要 provoke 其他人嘅。 要噶， 即系唔系？ 佢嗰阵时候定咗嗰个 原则。如果系咁，我都系啦。咁我都系啦。如果系咁， 你有呼吁人入去啊嘛，系嘛？ 咁我都系啦。Okay. 我直头我所有嘅行动都系 冇影到， 可能影唔到。哇！ 冇证据咯。 呢、這个咁任噏嘅，咁任噏嘅。你而家唔告我冇所谓啦。反正我都系已经系落咗你嘅圈套噶啦。 系唔系嗱？你讲起伤害三子咧，其实我都担心啊，因为其实你而家呢一单案同埋即系你东北嗰单案，其实咧系拉埋一齐嘅，即系你冇办法噶啦。因为我今日见到一篇文啦，就系宋小庄写嘅，咁啊嗰篇文我可以 show 出嚟俾大家睇睇嘅，其实喺明报嗰边登咗出嚟嘅。咁佢就话啦，呢、這个伤害三子上诉得席嘅可能嘅后果 系。 咁其實文中大概咁講啦，就係話啦，咁呢單嘢呢其實呢喂係回歸以嚟影響司法審理體制大案之一。咁同埋佢將呢個東北案又講埋攞埋一齊講喎，都要反對呢個東北案呢都要等埋上有結果先可以上訴。咁嗱佢就話啦，大量涉及違法達義同埋公民抗命嘅案件都會受到影響。咁其實主要所講嗰樣嘢呢就係話啦，喂如果俾你哋上訴得席，又可以成功減刑。嗱， 咁其實會有個後果喺度。個後果呢就係話啦，即係嘩，大量嘅違法達義同埋公民抗命呢嘅案件都會受影響喎、啊、而且仲會層出不窮喎，係咪？ 但我想問一個事實問題先，而家佢係 appeal against conviction 定係 sentence 嘅 ?sentence。 淨係 sentence 嘛，冇呢個情況出現啊！屌， 唔係佢嘅意思係話，如果 你減刑啫嘛，最多咪 係啱啊，啱啊，啱。 如果你 appeal against sentence， 咁佢嘅意思就係、是、哇，如果黃之峰都 假問題嚟嘅呢個， 唔係黃之峰都贏到，咁以後啲法官咪輕判，咁咪變相鼓勵咗多啲人違法。即係佢嘅意思 係。其實就係咁啊，喂，其實嗱，你呢單案都仲係審緊，咁其實佢咁樣寫出嚟，其實係咪都影響緊呢一個司法判決嘅？其實。系嘛？其实咁系咪都应该原则上啦？我都觉得系 某程度上 法庭嘅，其实系 向法庭施压咯。 系咯， 系咪？你仲系宋小庄？你个咩身份啊，大佬？ 屌呢条友！喂，即系喂，你系摆到明公然咁样样向司法施压、啊，系嘛？呢个深圳大学嘅港澳法基本法研究中心嘅教授嚟嘅、啊，系嘛？全国港澳研究会、啊， 即系刘少佳嗰条线。 喂，即系我觉得呢单嘢咧，喂，我唔系话就系个咩，喂，其实你净系呢条友讲嘅嘢咧，喂，你已经系唔将法庭嘅判决咧个公正性放在眼外。 唔系，但系老实讲， 即系佢要考虑佢即系等于系有个大，喂，你要大局思维，系嘛？呢大陆嗰啲中央嗰啲官员成日都讲，你要有大局思维。如果你咁样俾佢得直嘅话咧，就会点样啦。 嗯， 喂，但系我哋法庭嘅判决，我哋唔系要讲政治大局噶嘛。我哋讲是非㗎嘛，讲理据㗎嘛，讲法理基础㗎嘛。 帮、我判断啦、啊。就即係好似上个礼拜我都有讲过啦，寫文年嗰晚晚宴嘅时候，就戴耀廷同我坐同一位啦，我就问下佢、啊、即係意见啦。佢认为可能即係你哋嗰啲 case 啊，或者係、三字嗰啲 case 呢，全部可能 cut 一半。 嗯，佢好乐观咯、啊，我觉得。我 同佢不嬲都系一个乐观 人。我同佢倾。 唉，宋小庄系咪大军阀嘅听众啊？你上个礼拜讲完之后，佢即刻写呢篇文啦。你话几咁大镬啊？你话你佢仲揾阿明上嚟添，佢有人监听噶。 都唔系嗱，我后屘我再逻辑推断咧，即系从佢呢个乐观嘅角度去思考咧，就系、是、其实你特区政府又好，或者啲官咧都受到好大嘅政治压力嘅。 嗯， 确实系嘅。你諗下而家终审庭大法官马道立，如果你出亲外国或者係嗰啲 conference 嗰啲呢，都会俾人问㗎喎、 嗯。 因为你已经系成为一个国际新聞㗎啦嘛，13+3呢单嘢。 嗯。 喂，你唔使同人解释下，喂大佬，英国十几个御用大状嗰啲知名教授、法律教授全部都已经发表声明啦已经。 係。 所以佢一定有政治压力㗎喎。 一罪两检。 係咪 係。 即係佢 double penalty 嗰樣嘢嘛，唔使佢講我哋都噏過啦，大佬， 嗯， 係咪、啊？我哋都噏過啦。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如果你喺呢單嘢你唔鬆少少手，嗱而家你都全部 appeal against sentence 啫嘛， 係， 你冇話推翻個判決啊，屌， 嗯， 係咪我只係話嗰個判刑係有問題啫嘛。咁所以喺呢一點上面咧，未必唔係戴耀廷個樂觀嘅諗法係錯得曬嘅， 嗯。咁你而家即係即係終審法院呢，老實講，我呢、這個即係俾返佢哋去考量啦。而家有幾條問題㗎嘛，就係究竟第一，譬如係咪嗰個上訴庭係可以即係改咗嗰、那個或者 事實嘅判決， 係啦，或者重新審視嗰個事實嘅裁斷。第二，我覺得第二嗰樣嘢係比較重要嘅，就係、是、究竟公民抗命或者係一啲符合憲法目憲制權利嘅目的嘅一啲嘅行動或者集會，佢哋係咪可以一個嘅相稱性底下嘅減刑咁樣？嗱，第二嗰個咧就真係阿宋小莊好關心嘅，因為佢就驚咧，因為佢嗱佢哋嗰啲人咧就係好梗係好想重判我哋啦，十幾隻，咁我咪個個拉曬坐監咯。咁但係如果調翻轉法庭講到話，喂，公民抗命呢啲嘢，如果佢係或者係考量你嘅政治動機，嗱，因為以前法庭不嬲佢都讲法就係、是、法庭係中立嘅、我唔会考虑呢个政治嘅问题嘅咁样。咁但係如果调返转，如果今日法庭同你讲话唔係喎，公民抗命係值得考虑㗎喎，应该要咁㗎喎。咁佢话佢哋即係觉得咁搞错咁嘅轻判。但事实上、即係嗱，而家呢有一个好吊诡嘅就係、是、呢，我所了解啦，1月16号呢就应该有一位法官就係、是、何富明分着。 系， 佢咧就系公民抗命嘅，喺法律界上面讲公民抗命嘅，即系人人都 call 佢噶啦， 权威 系啦，权威嚟嘅当系。咁但系咧就究竟呢一个权威 佢係會準備縮窄嗰個嘅解釋啊。 乜就算係楊振權，佢都承認呢一個合理性㗎，即係呢個何富明嘅合理性㗎。 阿潘少初寫嗰份 係啦，哦 ，OK， 只不過即係覺得你唔 fit 啫嘛。 系啦，嗱，究竟到时何富明出嚟讲嘅时候，佢、 啊、 自己因为佢自己最权威噶啦嘛，你个都唔够佢权威噶啦，佢八十几岁老人家，咁、到佢讲嘅时候，佢如果佢话，诶、你哋呢啲唔系公民抗命，公民抗命先系咁嘅，要认罪嘅，要乜乜物物嘅咁样，要完全系一半丁点而呢、這个暴力嘅肢体冲突都唔可以有嘅，哇，咁啊即系全部冚唪即系唔使讲噶啦，全部呢啲你收工。但如果調翻轉咧，佢係向一個闊嘅角度去講，話啊，其實公民抗命係好好係值得我哋嘅法庭去考慮嘅，或者有政見嗰啲嘢咧係值得我哋去即係比一般嘅刑事案件去考慮嘅。如果我哋唔係咁樣去諗嘅話咧，我哋就會當咗係譬如咁非法集結、黑社會嗰啲咪非法集結咯。我哋咪將一般政治集會變咗黑社會集結咯。 唔係，所以我戇居嘅。上次阿楊振權或者係咩話？ 潘少初 嘅講法就係話：喂，有乜理由你唔會考慮動機㗎？喂，任何一個案件你都會考慮動機嚟判刑㗎啦。 咪初審嗰陣時其實都有考慮過嘅。 喂，當然啦，因為嗰樣嘢係不涉及到我哋嘅利益嘅問題㗎嘛。嗰、那個係涉及公眾利益嘅問題㗎嘛，大佬。你冇理由唔考慮我為做呢一樣嘢背後嘅諗法咁係乜嘢㗎喎。 關於嗰個違法達義公民抗命嗰樣嘢，其實佢係更加進一步去 challenge 呢阿楊振權佢哋三個上訴庭。佢點講呢，就係話呢個違法達義公民抗命嘅動機同埋行使憲法嘅權利係不倫不類嘅，咁啊就話啦，喂，即係呢一個咧，佢又講一大堆咩犯意犯乜又成啦，係嘛？喂，咁啊，如果有具體訴求同埋行為就可以定罪噶啦，其實就，喂你如即係喂你話對抗呢個八三一嚇嘅決定就係觸犯咗煽動罪，咁啊佔動呢個佔路咧就等於呢個觸犯呢個公眾妨擾罪啦。如果揚言佔領行動會造成重大嘅經濟損失，就係觸犯呢個威脅罪啦。如涉國家安全或者係觸犯叛逆性罪行，即係佢覺得咧呢件事咧其實違法達義啊、公民抗命嗰啲圓溝全咧嗰啲唔係道理嚟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喂，我哋而家行緊呢套係一國兩制，就係裏面其中一個最核心嘅價值，就係嗰個普通法嘛。喂，普通法裏面我哋而家啲案例係真係要考慮呢樣嘢㗎喎，你點會話你唔考慮就唔考慮㗎啦？你話不倫不類就不倫不類㗎啦咩？ 咪同埋過去嘅判案裏面關於非法集結，即係英文叫 unlawful assembly。系咪？即系三個人或以上作出嘅行為，俾人會好可能覺得你有一挑釁性啊，咁上下啦，嗰條條例係咪？即系我嗰條啫嘛。 嗯。 黑社會嗰啲一定釘嘅。 係啊。 一定入獄嘅，但我哋嗰啲從來嘅判例係未少入獄嘅。 係、啊。 一係罰錢，一係做社會服務令嘅嘛，最多。 嗯。 係咪？ 你以前係咪咧？ 係咯、啊，全部都。 陶君衡啊，有一單我同上訴庭講啊，我就引陶君衡案嘅。 係、 啊。我特登你嗰晚我咪嚟同你講，我特問你嘅。 嚇、 啊！好似你唔知九一年定係九二幾時衝？有一次係咩？六月三號衝呢個新華社嘅。 係、啊。六月四。 衝到啲警察唔知有三十幾個 傷曬 受傷。喂，呢、這、一個。最后是判咩呢？判几多个小时社会服务令啊？ 160。 判160小时社会服务令。因为官问我，佢话啊，王铭，你讲下啦，而边一啲搞到而家撞伤晒又成啊，系唔使判坐监噶？我就即刻引陶君衡嗰、那个，咁佢咁讲喎，佢话喂，咁但系你陶君衡嗰、那个。最後唔係就住呢一個嘅你有上訴㗎嘛，話你哋唔係就住呢個刑期上訴，係就住呢個定罪嚟上訴㗎咗，所以司母覆核你嗰個刑期咗喎。佢意思即係話，如果佢覆核你嘅刑期的話呢，你就應該唔係160啦。 咁當陣時個檢控官冇做呢個。 冇錯啦，喂，嗰陣時個檢控官唔做㗎嘛。咁更加證明嗰陣時檢控官係同意咗160係冇問題囉。 咪同埋嗰陣時候我嘅辯方大律師就係李柱明㗎嘛。Martin 就話喂梗係 appeal against conviction 啦。佢話你冇所謂啊係咪160小時你日日都喺度服務緊社會㗎啦。但係其實係幾辛苦嘅160大佬。因為係多㗎嘛大佬。起碼做20日嘛。咁但係個關鍵就在於因為過往有關非法集結嘅 sentence 嘅判刑。全部都係冇坐監，除非你真係黑社會，即係你真係 你老母啊，即係你又指我，我又指你，跟住喺度推緊台嗰啲咧，梗係全部一齊一鑊熟啦，全部都要判監啦，因為你真係可能會令人覺得你個行為係會跟住嚟嚟緊有暴力啊嘛。雖然啱啱差佬殺到 黑社會曬馬啦， 冇錯啦。咁但係我哋呢個 case 係完全係你係先例嚟嘅喎。 係啊， 佢先跟住周永康搭呢一個嘅之風哥就之後喎、啊。 嗯， 喂，其實呢個係 其實嗱，仲有一樣嘢咧，一定要講。我呢個我已經係亦都係上訴咗去中心法院，話呢個係重對我個人嚟講重大嘅不公，係咩咧？喺初即係我，因為我係自辯嘅，咁、我自己咧就睇嗰個控方嗰份法庭文件，咁佢咧一直咧都係講緊係佢要求有一個短期監禁。 嗯， 咁短期監禁，咁你最長咪就六個月咯 ，OK 係嘛？咁好啦，咁然後咧， 控方要求短期監禁， 控方係要求短期監禁，佢、okay. 認為唔應該判120，佢應該要短期監禁 ，OK。咁然後去到嗰、那個個庭嘅上做一個 oral submission 嘅時候咧，佢就話：，鑑於呢個案件咧係好嚴重咧，我認為咧係應該如果以呢一個非法集結係3年或一個時限嘅刑期嘅話咧，應該要判處一個中高階嘅刑期。我聽坐喺度聽，哇！中高階咩意思啊？ 即係啱年半啊， 嚇、 以上咯， 年半以上即係兩年噶嘛，中高階嘛，即 係 兩 年時間。 但係你係因為你自己做咗社會服務令。都係減咗刑先至咁多啊嘛！如果你冇做社會服務令，仲更加多啊嘛！ 喂，佢突然間叫中高階啊，由短期監禁中高階。咁我向中審法院提出個理據就係咩咧？話喂嗱，我就冇律師代表嘅。 嗯， 你突然間喺嗰、那個你寫嗰篇你寫嗰個狀紙，同你嗰個口嗰個講嗰個咧， 係 差咁遠嘅嗰、那個刑期，原來係、 你有冇 challenge 啊？ 我而家中審法院嗰個有 ，OK。 喂，我話我係冇律師代表，你法庭冇協助過我處理呢個問題。 嗯， 你嗱，作為一個法官，你應該係咪話問下律政司？喂，律政司點解你會由短期監禁變做中高階噶、無端端咁樣轉都得嘅咩？咁佢解釋啦，然後又再提我啦。啊，黃生，佢哋突然間轉嘅喎，嗱，而家本來佢話短期監禁當係6個月先啦，一中高階係2年嘅咯，你點睇啊？完全唔讲。 喂，但系佢判嘅时候咧，你系最高噶嘛，13个月噶嘛，其他 15个月为量刑起点，减2个月。 因为你做咗82啊嘛，系咪？咁但系其他人点解系6、7、8、9个月少过你嘅咧？ 唔系6、7、8嗰个系阿聪嗰个， 系 三子嘅。 O、okay、K， 我哋咧基本上全部都系13个月，然后再加多一个8个月嘅就 系 认罪嗰、那个。 O、okay、K。 好、okay, 清楚啦， 明白明白。 咁所以喂，你问我自己觉得喂，我系冇律师代表嘅，你个法庭唔系协助我，调翻转头咧，其实大家听翻啲录音，无论喺黄之锋案又好，或者我哋嘅单案又好，佢系不停喺度去 challenge 我哋，攻击我哋。嗱，律政司佢冇咁样嘅，系我哋佢直头系差唔多同我哋个同我哋另其他嘅代表律师闹晒交，叫佢坐低啊，坐低，咁样都得噶。即係我都拗晒頭，老實講， 即係好似中國， 爆 即 係 香港嘅法官係，即係如果你上訴庭嗰幾位法官可以咁樣， 即係你爭在， 我就真係 你個法官前面冇個鼓喺度俾你敲嘅啫，真係 嚇，真係 真係爭在冇叫你 呢單嘢，就算你最後尾你哋上訴成功又好，唔成功都好啦。但係佢今次咧喺政治策略上，佢係好聰明，就係咧一個寒蟬效應。跟住咧，起碼過幾年咧。即係大家都安分守己㗎啦，即係冇呢啲咁樣嘅衝擊行為。我覺得佢計條數係咁計， 係 嗰、那個寒蟬效應。無論阿銘理喺法庭出嚟嘅時候幾趾高氣揚，即係點樣都好，但係對其他人嚟講係有少少驚嘅。 嗯， 喂，咁喂有幾大件事啊？喺我哋以前嘅抗爭嘅角度，差唔多單單都係咁滯啦。 嗯， 嚇、啊，即係10單起碼一半，我哋係咁樣衝擊啦。點會？咁大鑊嘅，坐13个月咁無端端。 唔係，你睇潘少初嗰個判詞，佢其實某程度上係個政治宣言嚟噶嘛，壓制你嗰個公民抗命嗰個程度啊嘛，個目的就係為咗。 嗯，喂，咁好啦，啱啱咧就有消息，咁啊就我哋咧就 confirm 咗，就呢一個下個月，即係1月7日，咁我哋嗰個宵夜食嘅，即係叫做係圍爐網聚啦，咁就 confirm 咗啦。咁啊1月7日，大家咧。咁我嚟緊呢兩日呢就會公布嗰個詳情嘅，咁希望大家積極啲報名啦。咁阿銘都希望你大步攬過啦，可以參與到我哋呢、這個即係圍爐網聚。 如果我係自由身嘅話，我咪嚟。 你係咪一定嚟先？ 一齊同你圍下爐啦。 係咪一定嚟先？ 如果我唔喺監獄的話， 係咪？好。 咁大家听住啦。 不过我加多句，我觉得佢而家开始松手啦。即系你嗰个刑事藐视法庭嗰单咧，我觉得佢未必系判得咁重。 我就好难讲。我觉得你冇睇佢嗰个最近咧，佢缓刑嗰啲。其实我觉得呢位法官咧，其实佢系 有策略嘅， 唔系策略，而系话佢其实佢划咗唔同嘅线啊，唔同嘅 category 啊。譬如佢而家将呢一班人咧， 认罪嗰班， 认罪，同埋佢亦都佢哋亦都真系低度参与啦，佢哋就缓刑。 O、okay, K，、okay. 即系你话陈庆伟嗰啲啊嘛，系咪啊？陈嗱呢个我同阿哥嗰日都讲过啊，其实呢个即系咪等于嗰个威权主义已经系渗透落去法院嗰度咯？即系如果你肯听话，你肯认错嘅 ，O K。咁佢就會 show， 即係佢會 show 個 mercy 俾你睇，係啦，即係話俾你啊，我呢一個威權值，你聽話咧就得噶啦，係嘛？即係等於其實共產黨成日同你講，即係、這個、 聽話就有憐憫啦， 係啦，唔係佢 送槍俾你， 佢中意咁樣講嘅，就係話嗱，即係即係我哋對待敵人咧就好似即係寒風咁嚴酷噶嘛，對待朋友咧就好似太陽咁温暖噶嘛，係嘛？即係硬嘅。就去到最硬係咪軟嘅咧？就啊，就好軟啦啊，即係咁樣樣。咁你而家去到法官， 喂，呢個係老共嘅脾性嚟嘅喎。 係啊，你而家你法官係咪 中國人都有呢個脾性咧？就係、是、你硬嘅時候，我比你更硬 啊； 你軟嘅時候，我比你更軟 啊， 係嘛？即係有時候我都要諗下佢呢個 logic 啱噶， 係咪？ 所以你見到 佢唔係同你講道理㗎啦， 即 係 等於 講邏輯㗎啦。 等於我哋下一節都會講，其實你而家咧。港大点解委任一个即系有大陆背景嘅人嚟做呢个校长呢？ 嗯， 其实都系咁嘅原则啫嘛。好，我哋转头翻嚟。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